第十五集，开战，联盟对部落。 都准备好了吗？ 准备好了，爵士。 洛萨点了点头，皱着眉转过身去。图拉扬一瞬间有些担心，洛萨这个表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，是不是自己回答错了？洛萨爵士是不是想知道的更详细，还是他应该再多说些或者做些什么？ 冷静，冷静，快停下，你又慌起来了。图拉扬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他皱着眉头，只是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战斗了，而不是你让他失望了。 图拉扬强迫自己不再多想，又检查了一次自己的装备，板甲皮带都好好系着，盾牌稳稳地挂在手臂上，战锤也挂在马鞍上，一切都准备就绪。他环视四周，打量着附近的人。洛萨正泰然自若地与乌瑟尔交谈，图拉扬甚至对两人的泰然自若感到嫉妒。他们两人除了看起来稍微有些焦虑之外，都显得十分镇定。难道说有经验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这样？卡德加正眺望着平原，他感觉到了图拉扬的注视，回过头来疲惫地向他微笑。 紧张了？ 紧张得很。 图拉扬承认，从小的教育让他对法师保持尊敬而又谨慎的态度。但卡德加与其他法师不同，也许是因为他们俩年纪相仿，虽然这位法师看上去要比他老数十岁，又或者是因为卡德加不像图拉扬见过的其他法师那样高高在上。他们见面的第一天，大主教法奥介绍过之后，他们便轻松地就聊了起来。图拉扬发现自己很喜欢卡德加，虽然他也很喜欢洛萨，但那是对这位首席骑士丰富经验与高超战绩的敬畏。可能就个人能力而言，卡德加还要更强一些，但他反而更加平易近人。他和图拉扬很快交上了朋友，他是唯一一个图拉扬可以安心述说自己恐惧的人。 不必担心，每个人都会紧张，你只要习惯就好。 你也会紧张？ 更确切地说，是被吓到口干舌燥。每次战斗我都会这样。罗萨告诉我，遭遇敌人之后感到害怕是应该的，因为那些毫不惧怕的人会变得大意，这时就会受伤。 我的导师也说过差不多的话，不过说是一回事，相信又是另一回事。 你会做得很好的，一旦打起来，你就会忙得没有时间这么想了。 他们又一同转过身，再次眺望远方，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地区得名于其高低起伏的丘陵，联盟军队沿着最后一道山丘展开部署，面对着洛丹伦的南方海岸与远处的无尽之海，部落船只就在他们的注目下不断逼近，巨大且笨重的军舰都是用深色金属与熏黑的木头制成的，这些船没有帆，只有一排排船桨。洛萨计划在部落刚刚登陆，还没建立起立足点之时迎击他们。普罗德摩尔的海军已经在他们航行时发动了攻击，击沉了几艘部落的船只，把数千兽人送进了海底。但是部落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，他们只能解决掉船队最外层的船只，其他船只则已经开了过来，等部落登陆时将会有一场大战。 他们快要靠岸了，最好让你的人做好进攻准备。 图拉扬点了点头，但没敢开口说话。他所属的修会虽然并不禁止恋爱或者婚姻，但是这位精灵游侠让他曾经见过的所有女士都显得相形见绌。奥雷利亚是如此自信而优雅，每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图拉扬都会因为她的可爱而口干舌燥。他还常常发现自己浑身颤抖，满头大汗，就像一匹刚刚跑完一场艰难比赛的赛马。而从奥雷利亚眼中闪烁的微光，与他说话时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图拉扬怀疑他看出了自己的不安，而且很享受这一点。还好有别的事情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。图拉扬向他的分队指挥官发出信号， 做出手势让他们前进。这些人又向他们的传令官下令，传令官用号角吹响了前进的号声。很快，全部联盟军队都移动起来，步兵与骑兵都缓慢而稳健地从山丘向下朝海岸行进。当他们逐渐靠近海岸时，图拉扬看得更清楚，他看到最前面的几艘船已经冲滩，黑色的身影从船身一侧大批涌了出来，踏过满是石头的海岸向丘陵冲来。即使是在这里，他也能看清兽人魁梧的身形，他们有着厚实的胸膛和有力的长臂，他们挥舞着武器，战斧、战锤、长剑和长矛，迈着罗圈腿向他们跑来，而且他们人数众多。 他们登岸了，冲锋，为了洛丹伦！ 这就开始了。 洛萨高喊着，一挥手拔出他巨大的重剑，高高举起，沿着剑刃排列的金色铭文反射着阳光。他用马刺刺了自己的战马一下，战马向前跃去，穿过联盟的队列，他盾牌上的金色雄狮光芒闪耀。看见洛萨独自冲锋在前，图拉扬踢了一脚他的战马，让他飞跑起来，冲上去赶上自己的指挥官。与此同时，他抽出战锤，合上头盔。他看到士兵们纷纷让开，让他从他们身旁跑过，然后所有人赶紧跟上。很快，图拉扬就跑过了两军之间的狭小区域，重重地撞入了兽人之中。他刚好赶上洛萨第一击砍倒的几个兽人，其他兽人则朝着洛萨的马围了过去，打算把洛萨扯下来撕碎。 不！ 图拉扬一到攻击范围内，就立刻挥起武器，战锤直直地砸在了一个兽人的头上，这个兽人只发出了一声声响就倒了下去。图拉扬又用他的盾牌把另一个兽人撞开，让他有时间能够抽回自己的战锤，再砸在另一个兽人身上。圣光啊，他们可真丑，图拉扬想着。洛萨与卡德加都曾描述过兽人，但是亲眼看到他们鲜艳的绿色皮肤与发着红光的双眼还是不太一样，还有那些獠牙，图拉扬只在野猪的身上见过这样的獠牙，但还从来没有见过会直立行走还带着武器的生物长着这样的獠牙。他还注意到他们十分强壮，一个兽人的战锤与他自己的战锤相击，把他的武器弹了回来，差点打中自己的头盔。那个兽人的一击竟然如此有力，幸运的是他们似乎更注重蛮力与气势而非技巧。图拉扬可以灵活地翻转自己的武器回手进行打击，锤柄从侧面擦过兽人的脸颊，把兽人愣住了，这让图拉扬有机会对他进行致命一击。与此同时，洛萨猛地一挥剑，解决了他那边的兽人。图拉扬来到他身边，与他并肩而立，他们的战锤与重剑交替挥出，乌瑟尔此时就在他们身后，他巨大的战锤攻击着各个方向的兽人们，他周身和武器上笼罩着耀眼的光芒，让兽人们捂着眼睛逃开。联盟军队看见圣骑士们的勇猛，爆发出一阵喝彩。图拉扬对此毫不惊讶，他与乌瑟尔一同受训，知道这位年长圣骑士的信仰惊人的坚定，甚至肉眼可见，他希望自己的信仰也能如此坚定。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更多的兽人战舰抵达了岸边，成千上万的兽人从船中涌了出来。图拉扬立即意识到，如果他们还留在这里，将会被兽人们淹没。 爵士，我们需要回到大部队那里去。乌瑟尔，我们回去。 乌瑟尔举起战锤致意，然后立刻调转马头，在聚集过来的部落中打出一条退路。洛萨紧随其后，图拉扬则为他们断后，用战锤和盾牌左右猛打，防止兽人们的武器和手接近。一个兽人伸出手向图拉扬抓来，另一只手握着一柄巨斧向他砍来，不料却被一支箭射穿喉咙倒了下去。图拉扬冒险向四周扫视了一眼，他看见山上一个苗条的身影举起长弓向他致意，在这个距离上， 他只能看出他头发闪烁的光泽。